第四十八回，滥情人情物思犹意，木雅女雅集苦吟诗。且说薛蟠听见如此说了，气方渐平。三五日后，疼痛虽愈，伤痕未平，只装病在家，窥见亲友。转眼已到十月，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账要回家的，少不得家内置酒践行。内有一个张德辉，年过六十，自幼在薛家当铺内揽总，家内也有二三千斤的过活，今岁也要回家，明春方来。因说起，今年纸扎香料短少，明年必是贵的，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内照管，赶端阳节前，我顺路贩些纸扎香上来卖，除去关税花销，亦可剩得几倍利息。薛蟠听了，心中忖度：我如今挨了打，正难见人，想着要躲个一年半载，又没处去躲，天天装病也不是事。况且我长得这么大，文又不文，武又不武，虽说做买卖，究竟等子算盘从没拿过，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，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，和张德辉逛一年来，赚钱也罢，不赚钱也罢，且躲躲休去，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。心内主意已定，至酒席散后，便和张德辉说之，命他一二日一同前往。晚间，薛蟠告诉了他母亲，薛姨妈听了虽是欢喜，但又恐他在外生事，花了本钱倒是没事，因此不命他去，只说好歹你守着我，我还能放心些，况且也不用做这买卖，也不等着这几百银子来用，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，就强自这几百银子了。薛蟠主意已定，哪里肯依，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事，这个也不知，那个也不学，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，如今要成人立事，学习着做买卖，又不准我了，叫我怎么样呢？我又不是个丫头，把我关在家里，何日是个了日？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年高有德的，咱们和他试教，我同他去怎么得有喘错？我就一时半刻有不好的去处，他自然说我劝我，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，自然瑟瑟问他何等顺利，倒不叫我去，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，私自打点了一走，明年发了财回家，那时才知道我呢。说毕赌气睡觉去了。薛姨妈听他如此说，因和宝钗商议，宝钗笑道： 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，正是好的了，只是他在家时说着好听，到了外头旧病复犯，越发难拘束他了，但也愁不得许多，他若是真改了，是他一生的福，若不改，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，一半尽人力，一半听天命罢了。这么大人呢，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，出不得门，干不得事，今年关在家里，明年还是这个样，他既说得名正言顺，妈就打量着丢了八百一千银子，竟交与他试一试，横竖有伙计们帮着，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。二则他出去了，左右没有助兴的人，又没了倚仗的人，到了外头谁还怕谁，有了的吃，没了的饿着，举眼无靠，他见这样，只怕比在家里什么事也未可知。 薛姨妈听了思忖半晌，说道： 倒是你说的是，花两个钱叫他学些乖来也值了。 商议已定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，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，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，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。张德辉满口应承，吃过饭告辞，又回说： 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，大师兄即刻打点行李， 雇下骡子，十四一早就长行了。薛蟠喜之不尽，将此话告诉了薛姨妈，薛姨妈便和宝钗、香菱并两个老年的嬷嬷连日打点行装，派下薛蟠之乳父老苍头一名，当年安氏旧仆二名，外有薛蟠随身长使小厮二人，主仆一共六人，雇了三辆大车，单拉行李使物，又雇了四个长行骡子。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，外备一匹坐马。诸事完毕，薛姨妈、宝钗等连夜劝诫之言，自不必说。至十三日，薛蟠先去辞了他舅舅，然后过来辞了贾宅诸人。贾珍等未免又有践行之说，也不必细述。至十四日一早，薛姨妈、宝钗等直同薛蟠出了仪门，母女两个四只泪眼看他去了，方回来。薛姨妈上京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，并两三个老嬷嬷、小丫头，紧跟了薛蟠一去，外面只剩了一两个男子，因此薛姨妈即日到书房，将一应陈设玩器并连幔等物进行搬了出来收住，命那两个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，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谨，叫门锁了，晚间和我去睡。宝钗道：“马既有这些人作伴，不如叫林姐姐和我作伴去。我们园里有空，夜长了，我每夜做活，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？”薛姨妈听了，笑道：“正是我忘了，原该叫他同你去才是。我前日还同你哥哥说，文心又小，倒三不着两，婴儿一个人不够服侍的，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。”宝钗道：“买的不知底里，倘或走了眼，花了钱小事，没得淘气，倒是慢慢的打听着，有知道来历的，买个还罢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命香菱收拾的轻入妆帘，命一个老嬷嬷并珍儿送至恒芜院去，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。香菱道：“我原样和奶奶说的，大爷去了，我和姑娘作伴去，又恐怕奶奶多心，说我贪着园里来玩，谁知你尽说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了，只是没个空，就每日来一趟，慌慌张张的也没气儿，所以趁着机会月庆住上一年，我也多个作伴的，你也碎了心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好姑娘，你趁着这个功夫交给我作诗吧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说你得陇望蜀呢，我劝你家头一日进来，先出园东角门，从老太太起，各处各人你都瞧瞧，问候一声，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说搬进园来。若有提起因由，你只带口说我带了你进来作伴就完了。回来进了园，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。”香菱应着才要走时，只见平儿忙忙的走来，香菱忙问了好，平儿只得陪笑相问。宝钗应向平儿笑道：“我今儿带了他来作伴，正要回你奶奶一声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姑娘说的哪里话，我竟没话答言呢。”宝钗道：“这才是正理，店房也有个主人，庙里也有个住持，虽不是大事，到底告诉一声，便是园里坐经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两个，也好关门候户的了。你回去告诉一声吧，我就不打发人去了。” 平儿答应着，因又向香菱笑道：“ 你既来了，也不拜一拜街坊邻舍去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我正叫他去呢。” 平儿道：“ 你且不必往我们家去，二爷病了，在家里呢。” 香菱答应着去了，先从贾母出来，不在话下。 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，便拉宝钗忙说道： 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闻了？ 宝钗道： 我没听见新闻，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，所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也不知道，连姊妹们这两日也没见。 平儿笑道： 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，难道姑娘就没听见？ 宝钗道： 早起也恍惚听见了一句，也信不真。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，不想你来了，又是为了什么打他？ 平儿咬牙骂道： 都是那贾雨村什么风村，半路途中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，认了不到十年，生了多少事出来。今年春天，老爷不知在哪个地方看见了几把旧扇子，回家看家里所有收着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，立刻叫人各处搜求，不知就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，混号是人叫他做石呆子，穷得连饭没得吃，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，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。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，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，把二爷请到他家里坐着，拿出这扇子略瞧了瞧，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有的，全是香妃、宗竹、麋鹿、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写画真迹，引来告诉了老爷，老爷便叫他买的，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。骗那石呆子说，我饿死冻死，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。老爷没法子，天天骂二爷无能为，已经许了他500两，先兑银子后拿扇子，他只是不卖，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。姑娘想想，这有什么法子？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，便设了个法子，和他拖欠了官银，拿他到衙门里去，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补赔，把这扇子抄了来，做了官价送了来。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，老爷拿着扇子问着二爷说，人家怎么弄了来？二爷只说了一句，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，也不算什么能为。老爷听了就生了气，说二爷拿话堵老爷，因此这是第一件大的。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，我也记不清，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，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，就站着不知拿什么混打了一顿，脸上打破了两处。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丸药，上棒疮的，姑娘快寻一碗给我。 宝钗听了，忙命婴儿去要了一碗来与平儿。宝钗道： 既这样，替我问候吧，我就不去了。 平儿答应着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香菱见过众人之后，吃过晚饭，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，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。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，见香菱也进园来住，自是欢喜。香菱应笑道： 我这一进来了也得了空，好歹交给我作诗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 黛玉笑道： 既要作诗，你就拜我作诗，我虽不通，大略还教得起你。 香菱笑道： 果然这样，我就拜你作诗，你可不许逆反的。 黛玉道： 什么难事，也值得去学，不过是起承转合，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，平声对仄声，虚的对实的，实的对虚的，若是果有了奇句，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的。 香菱笑道： 怪得我弄一本旧诗偷空看一两首，又有对的急功的，又有不对的，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明，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，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，所以天天疑惑。如今听你一说，原来这些格调规矩尽是末世，只要瓷器兴起为上。 黛玉道： 正是这个道理，瓷器究竟还是末世，第一第义要紧，若义气真了，连瓷器不用修饰，自是好的，这叫做不以瓷害义。 香菱笑道： 我只爱陆放翁的诗，重帘不卷留香久，古砚微凹句墨多，说得真有趣儿。 黛玉道， 断不可携这样的诗，你们因不知诗，所以见了这浅近的旧爱，一入了这个格局，再学不出来的。你只听我说，你若真心要学，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，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，细心揣摩透熟了，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，次在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，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，然后再把陶渊明、应阳、谢、阮、庚、鲍等人的一看，你又是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，不用一年的功夫，不愁不是诗翁了。 香菱听了笑道， 既这样，好姑娘，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，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。 黛玉听说，便命紫娟将王佑成的五言律拿来递于香菱，又道， 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，有一首念一首，不明白的问你姑娘，或者遇见我，我讲与你就是了。 香菱拿了诗回至恒芜院中，诸事不顾，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。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，他也不睡。宝钗见他这般苦心，只得随他去了。一日，黛玉方梳洗完呢，只见香菱笑盈盈的送了书来，又要换肚履。黛玉笑道， 共记得多少首？ 香菱笑道， 樊红轩选的我尽读了。 黛玉道， 可领略了些滋味没有？ 香菱笑道， 领略了些滋味，不知可是不是，说与你听听。 黛玉笑道， 正要讲究讨论，方能长进，你且说来我听。 香菱笑道， 据我看来，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，想去却是逼真的，有似乎无理的，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。 黛玉笑道， 这话有了些意思，但不知你从何处见的。 香菱笑道， 我看他塞上一首，那一联云，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想来烟如何直，日自然是圆的，这直字似无理，圆字似太俗，合上书一想，倒像是见了这景的，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，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。再还有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清，这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，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，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。还有渡头余落日，墟里上孤烟，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。我们那年上京来，那日下晚便弯住船，岸上又没有人，只有几棵树，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，那烟竟是碧青连云之上，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，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。 正说着，宝玉和探春也来了，也都入座听他讲诗。宝玉笑道，既是这样，也不用看诗，悔心处不再多，听你说了这两句，可知三昧你已得了。黛玉笑道， 你说他这上孤烟好，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，我给你这一句瞧瞧，更比这个淡而现成。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，递于香菱。香菱瞧了，点头叹赏，笑道， 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画出来的。 宝玉大笑道，你已得了，不用再讲，越发倒学杂了，你就坐起来，必是好的。 探春笑道， 明儿我补一个简来，请你入室。 香菱笑道， 姑娘何苦打趣我，我不过是心里羡慕，才学着玩罢了。 探春黛玉都笑道， 谁不是玩，难道我们是认真做事呢？若说我们认真成了诗，出了这园子，把人的牙还笑倒了呢。 宝玉道，这也算自暴自弃了。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话，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，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，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，谁不真心叹服，他们都抄了课去了。 探春黛玉忙问道， 这是真话吗？ 宝玉笑道， 说谎的是那架上的莺歌。 黛玉探春听说都道， 你真真胡闹，且别说那不成诗，便是成诗，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。 宝玉道， 这怕什么，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传出去，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。 说着只见惜春打发了入画来请宝玉，宝玉方去了。香菱又逼着黛玉换出杜律来，又央黛玉探春二人 出个题目让我搜去，搜了来替我改正。 黛玉道， 昨夜的月最好，我正要搜一首，竟未搜成，你竟做一首来。十四寒的韵，有你爱用哪几个字去？ 香菱听了，喜得拿回诗来，又苦思一回，做两句诗，又舍不得杜诗，又读两首，如此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定。宝钗道， 何苦自寻烦恼，都是平儿引的你，我和他算账去。你本来呆头呆脑的，再添上这个，越发弄成个呆子了。 香菱笑道， 好姑娘，别混我。 一面说一面做了一首，先与宝钗看。宝钗看了笑道， 这个不好，不是这个做法，你别怕臊，只管拿了给他瞧去，看他是怎么说。 香菱听了，便拿了诗找黛玉。黛玉看时，只见写道是， 月挂中天夜色寒，清光皎皎影团团，诗人助兴常思玩，野客添愁不忍观，翡翠楼边悬玉镜，珍珠帘外挂冰盘，良宵何用烧银烛，晴彩辉煌映画栏。 黛玉笑道， 意思却有，只是作词不雅，皆因你看的诗少，被他缚住了。把这首丢开，再做一首，只管放开胆子去做。 香菱听了，默默的回来，月杏连房也不入，只在池边树下，或坐在山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下抠土。来往的人都诧异。李纨、宝钗、探春、宝玉等听得此兴，都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瞧看他。只见他皱一回眉，又自己含笑一回。宝钗笑道， 这个人定要疯了，昨夜嘟嘟哝哝，直闹到五更天才睡下，没一顿饭的功夫天就亮了，我就听见他起来了，忙忙碌碌梳了头，就找平儿去，一回来了，待了一日，做了一首又不好，这会子自然另做呢。 宝玉笑道，这正是地灵人杰，老天生人，再不虚负情性的。我们成日叹说，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，谁知到底有今日，可见天地至公。 宝钗笑道， 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了， 学什么有个不成的？ 宝玉不答。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去了。探春笑道：“ 咱们跟了去，看他有些意思没有。” 说着，一齐都往潇湘馆来。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他讲究，众人因问黛玉做得如何，黛玉道：“ 自然算难为他了，只是还不好，这一首过于穿凿了，还得另作。” 众人因要看诗时，只见作道：“ 飞萤飞水映寒窗，试看晴空护玉盘，淡淡梅花香欲染，丝丝柳带露初干。纸凝残粉涂金器，恍若清霜抹玉兰。梦醒西楼人寂绝，余容犹可隔帘看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不像银叶了，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，倒还使得。你看句句倒是月色，这也罢了。原来诗从胡说来，再迟几天就好了。” 香菱自为这首妙绝，听如此说，自己扫了兴，不肯丢开手，便要思索起来。因见他姊妹们说笑，便自己走至街前竹下闲步，挖心搜胆，耳不旁听，目不别视。一时探春隔窗笑道：“ 林姑娘，你闲闲吧。” 香菱怔怔答道：“ 弦字是十五山的，你错了韵了。” 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。宝钗道：“ 可真是失魔了，都是平儿引的他。” 黛玉道：“ 圣人说诲人不倦，他又来问我，我岂有不说之理？” 李纨笑道：“ 咱们拉了他往四姑娘房里去，引他瞧瞧画，叫他醒一醒才好。” 说着真个出来拉了他过藕香榭，至暖香屋中。惜春正乏倦，在床上歪着睡午觉，画僧立在壁间用纱罩着。众人唤醒了惜春，揭纱看时，十亭方有了三亭。香菱见画上有几个美人，应指着笑道：“ 这一个是我们姑娘，那一个是林姑娘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凡会作诗的都画在上头，快学吧。” 说着玩笑了一回，各自散后，香菱满心中还是想诗，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，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，两眼关关，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了。一时天亮，宝钗醒了，听了一听，她安稳睡了，心下想：“ 他翻腾了一夜，不知可做成了，这会子乏了，且别叫他。” 正想着，只听香菱从梦中笑道：“ 可是有了，难道这一首还不好？” 宝钗听了，又是可叹又是可笑，连忙唤醒了他，问他：“ 得了什么？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，学不成诗，还弄出病来呢？” 一面说一面梳洗了，会同姊妹往贾母出来。原来香菱苦志学诗，精血成句，日间做不出，忽于梦中得了八句，梳洗已毕，便忙露出来，自己并不知好歹，便拿来又找黛玉。刚到沁芳亭，只见李纨与众姊妹方从王夫人处回来，宝钗正告诉他们说她梦中作诗说梦话，众人正笑，抬头见她来了，便都争着要诗看。且听下回分解。